嗱，我哋要讲清楚，我哋针对嘅系亲共嘅政客，去做政特区政府嘅官员，或者系深红嘅政客，甚至系受中联办控制嘅政客。政务官佢蜕变为政客都好啦，佢有啲基本嘅信念都系同政务官一致嘅。我觉得呢个好关键，其实 即系话最少呢个系表面现象。而家跟住你话你唔信，举例你话我唔信啊胡苏贞嘅时候，咁啊真系都系无话可说，因为点解咧？到最后建基于你信啲乜嘢嘢啫嘛，但我就信胡苏贞多过呢个林郑月娥。 咁我自己本身就即系林郑唔使谂噶啦。 林郑我都话啦，唔系佢个人好与坏，我成日都话唔好，大家唔好人身攻击林郑。林郑嘅问题，因为佢 真系佢 令到西环治港延续落去， 系咯， 呢个先系个问题，就因为嗰个利益集团啊，成报讲嚟讲去嗰个团伙问题，呢个先就 系 林郑背负嗰、那个那个最大恶极，就系呢样嘢啊嘛。而佢明知嘅。 系啦，你 佢过去嗰五年西环点样入新嘅手入去政府，佢唔知道。影刘江华边个摆入去噶？ 佢共谋添嘛？ 系咪？而家嗰个公务员事务局长边个摆入去噶？点解 DQ 邓国威啊？ 喂， 点解踢走曾德成啊？ 喂，甚至我而家怀疑麦齐光嘅被调走，佢都可能有份。 我再讲一次，当日递上去要炒嗰四个人名单，系曾德成、邓国威、陈家强、曾俊华。当日梁振英递上去俾港澳办嘅名单就系、 是。 最终落翻嚟系炒咗曾德成同埋呢个邓国威，然后插咗两个西环嘅人入去，呢个系喺林郑月娥眼皮下边发生嘅事，你唔知道发生咩事，你扮无知，然后你话哎呀特首民望低就有受拖累咯， 社会撕裂咯咁样，同埋你仲俾呢堆人喺你嗰个分享大会出现啊嘛，仲要 系啊。你扮无知，你阻止唔到嗰啲人。周荣耀嚟，你阻止唔到。 唔系，所以咧，如果 系咪梁志祥你嚟，你阻止唔到？ 喂，如果咁 白痴啊，即系话边个系你老细？而家香港人反对嘅就系唔想西环做我哋嘅老细。 咪所以话 呢个就系最根本嘅矛盾啦。 如果咁明显嘅状况，你都唔愿意承认呢一个嘅阿胡苏贞系 the lesser evil 嘅时候咧，咁就真系冇计倾噶啦。 我谂而家个争拗系乜嘢咧？林郑唔撑佢，或者唔俾飞佢，一定噶啦，呢、這个唔使讲啦，梗嘅。 但你要阻止林郑 当选上台嘛？你唔俾飞佢梗系 喂，如果你去冲林郑 office， 我捐钱俾你， 系 罗冠聪，你到众志日日走去包围呢个林郑 office， 系咪？反对西环治港，反对阴点。咁你咪做嘢囉、你嚟攻击曾俊华系等于做緊嘢咩？你觉得我真系唔觉喎，真系 我唔爱囉， 系咪你做緊乜嘢呢？你咁样系咪你个后果，你个效果系做緊咩？你系帮緊中联办㗎嘛、所以我就话攻击曾俊华系两条线嘅，一条线系嚟自林奋强，嚟自689呢个原有政府系统，包括谭志 源， 另外一条线系嚟自泛民。 嗱、这、呢個我都理解唔到啊！我都要 呢、这個好清楚。另外一條線嚟自泛民， 唔係我都理解唔到。嗱，你哋成日講原則啊嘛，呢班人成日講原則噶嘛。OK， 我哋呢班人就成日講策略噶嘛。OK， 我同你講翻原則。咁點解喺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你要係攻擊阿胡蘇貞多過攻擊阿林鄭咧？ 你同我講原則。十一月三十號喺龍和道發動啲人去衝擊，佢哋諗緊原則咩？ 啊， 佢哋諗緊策略點樣退場啊？呢下先恐怖啊！你话人哋 politician， 你哋唔系咩？系咪？佢哋咪一样系一班 politician？ 你真系讲原则，我信朱海迪。我信朱海迪，系咪？十几年睇住佢，呢啲就真系讲原则。我信梁国雄。二十几年嚟司法复核，次次自己上场，呢啲就真正讲原则。对唔住香港众志，我唔信咯，真系呢啲系政客。你睇过十一月十三号发生咩事，你就知啦。呢啲系政客。 十一月三十， 十一月三十号，系咪？呢啲系政客。所以我就话今日你同我讲呢番说话，你说服到公众你先好算啦，真系。即系话而家香港人系好清楚表态。如果你当呢个选委系一个选举人票嘅话咧，你哋选委就要根据选民嘅意见去投票，同埋去提名。系啊，呢、這个就系一个考验嚟嘅，我觉得。 都系重复嗰句啦， 你行跨唔跨得过呢一个关口啊，系一个考验嚟。 选举委员会你攞到咁嘅票数系。过去呢个香港人共同努力得翻嚟，而香港人今次喺呢个特首选举当中，佢嘅意见系非常清晰。 咪所以咧， 非常清晰。 虽然即系我冇选到选委啦，咁、但系我常 好彩选唔到嘅， 即系呢个有少少咁嘅感觉嘅。咁但系即系我都会谂，即系尝试，如果我系一个选委，即系呢种思维，我去谂会应该点做咧？咁样 你咪问下文化艺术界嗰啲人。 系啦，我觉得 最简单嘅方法。 讲咁多嘢做乜啫？你觉得你攞翻你个 mandate 咯，同埋你而家哦，原来发觉嗰个形势有变嘅，你攞翻你个 mandate 咯，系咯，呢个就系唯一令到你立于不败之地嘅方法， 就系咨询翻你嗰个业界咯。 即系我当 IT 嘅，你嘅 IT vision 咪问翻我咯，问翻我呢班人咯。 即系同埋你列，即系陈述翻咁多种嘅策略也好，原则也好，即系等佢哋拣咯，等佢哋俾个 mandate 你去做。 啊，呢个 我都应该系咁做。 嗱，至而专业界别容易，我觉得。而家出事嗰啲通常系咩咧？系嚟自原政界、立法会议员嗰班，系、咪、正路你咪落区问下啲你嘅选民 都做到嘅。我自己觉得系咯，好似你喺你个区嗰度做翻啲 你咪摆街查 咯。再简单啲睇铺影知啦。 其实睇铺都知噶， 嗰、个唔系民意咩？系咪 Now 啊、岭南啊嗰啲铺？ 我觉得已经好 明 报 嗰啲铺唔系民意咩？好清楚噶，其实系咪？咁你要拗我都讲啦，我觉得即系当然。你可以再拗就係政治領袖唔係跟喺群眾後面，但係對唔住咯，佢哋唔係政治領袖嘛。 我都係想講翻咧，其實你要分開咧，就係、你如果對於阿胡蘇貞嗰二十三條好，或者係雙普選好，其實係當佢上咗台之後，我哋仲可以追佢嘅，係之後追佢，就唔係而家呢個時候。而家呢個時候咧， 咁佢哋有 個 擔，佢哋有個擔心啦，就係即係覺得啊，如果佢係咁高民望當選，我之後追佢就好難啦咁樣啊嘛，即係佢哋都有呢一種擔心。你話即係佢哋要對六八九，哇，好行好行都仲得，但係哇，原來佢哋如果即係胡蘇貞係高民望當選的話，咁佢哋之後譬如話推廿三條嘅時候，佢哋要走出嚟去撐咧，咁就可能。嗰啲到時嗰啲即係支持嗰啲胡蘇嗰啲就變咗港豬噶啦嘛，到時啲港豬就會即係令到佢哋好難抗爭。 我覺得佢又對香港人就少咗啲信心嘅。我覺得咧，而家 唔單止對香港人冇信心，對自己都 冇信心。信心我都係， 其實 我覺得對自己係 啊，對自己都冇信心。 唔係好似阿世良你所講嘅，其實咧，我覺得香港人係非常之精明。 呢個就係我話俾你聽，我喺雨傘運動一路到而家最記得嘅，其實唔係毛莽初衷，亦都唔係公民提名。是最衰郭兆杰， 乜嘢都系 乜嘢都系委过于人，从来自己系冇一个主观嘅能动性嘅，唔可以创造个环境嘅，唔可以推进个运动嘅。我冲唔到系因为郭兆杰，我设唔到场系因为郭兆杰，顶郭兆杰做特首啦。如果系咁，系乜就系一种咁样嘅 mood。好多人话俾啲机会年轻人，俾啲机会年轻人。坦白讲，我年轻嗰阵时候有冇咁多人爱护我哋咧？系冇嘅，其实。我去示威得五条友嘅啫，其实1991年嗰阵时，有冇咁多人出嚟撑咧？系冇。调翻转系一啲人太过爱护佢哋啊，佢哋得来太容易啊，你知唔知啊？个群众基础得来太容易啊，所以变咗佢哋觉得自己已经系明星啦嘛。 系 呢个就系我觉得要佢哋自己受个教训嘅，其实系，因为得来太容易啊嘛，啲嘢系咪？ 我都希望 所有嘅嘢都系哦咁样嘅话，我睇到最荒谬嘅其中一个论点系咩咧？反对 less evil。就系话咁样嘅话，之后如果胡苏做得好，我哋就好难开展民主运动。 呢个我都系接受唔到嘅。 即系我觉得，即系咁样系咪我要你哋不如去请翻梁振英出嚟啦，哎呀， 咁啊，同埋有 或者哎呀齐恩，叫阿齐恩哎呀梁振英出山啦。如果系咁，顶你梁振英喺度，你又话香港末日要移民，跟住到梁振英冇得捞啦，你又话哇搵个好嘅特首，我哋冇得捞咯， 我哋冇得捞又要移民， 又要移民添。 咪呢个 即系真系完全系逻辑问题嚟嘅呢个真系。 我觉得要抗争点会冇得抗争啫？去到廿三条嗰啲，即使佢话白纸草案嗰啲，你廿白纸草案嗰啲， 白纸草案到 嗰啲阶段都可以。 我话俾你听，当日当日 可以抗争 嘅。曾荫权民望最高嗰阵时候，朱海迪发起呢个反高铁运动，系二万几人包围立法会财委会拨款嘅嗰阵时系。 喂，同埋嗰阵时候，曾俊华财政预算案派钱啊，哇，成堆人走去围救政总噶嘛， 佢嚼佢噶嘛， 系啊， 系咪？咁你谂下，朱海迪有冇谂过就系话，哇，如果咁样曾荫权上咗场嘅话，我哋咪冇得玩咯？人哋系唔会咁谂噶嘛？喂，呢啲叫做即系低能兼白痴，我觉得真系讲出嚟都笑大人个口啊！真系，即系你其实讲出嚟自己过得落啦，真系。如果俾个人俾个特首上到去有民望嘅有民意嘅，我哋咪唔使做咯。 系啊， 咁个特首有民望有民意，对香港人嚟讲，我哋追求嘅嘢系乜嘢？大佬呢样嘢 讲得出呢句说话咧，我觉得佢哋同林郑好同道嘅。 咪即系个 means 变咗搞乱咗， 即系越撕裂越好 咯。越撕裂越好咯。 系啊，越撕裂越好咯。咁 原来大家系共谋者嚟嘅，原来 顶原来一个错误嘅误会嚟嘅，其实系 原来上个就 其实嗱咁啊，老董走咗怀念老董。系嘛？曾荫权走咗，怀念曾荫权啊嘛。咁我谂而家应该怀念六八九嘅，其实 系 即系哲人其位咁样， 整个像嗰 度，系啦， 喺整个像出边， 喺香港众志嗰度前面摆个像喺度，叫做哲人其位咁样。即系有时候我觉得政治系讲论述嘅能力， 嗯， 你亦都要相信自己嘅政治论述能力可以说服公众， 嗯。 如果你要 against 今日曾俊华所代表嘅民意，你要有一套论述出嚟， 嗯， 你跟我，我可以带你去边， 嗯。 你反省翻点解梁天琦啊、阿尤慧晶啊，佢哋消失得咁快， 系啊， 我觉得系因为 就系你政治论述 咯，唔系就系出卖俾唔到香港人睇到你会带到我去边咯。 系啊， 你说过你得啊，你话胡苏曾嗰唔得啊嘛，咁你话俾我听咩为之得咯？ 系啊，你话俾我听个斗争策略系点啊？如果林郑上台，嗯，我话你话宁愿林郑上台啊嘛，好，林郑上台嘅话，你个斗争策略系点？唔好话俾我听，仲系用翻对梁振英嗰啲手法，已经唔 work 噶咯噃。 嗯， 系嘛？咁你个社会分析、阶级分析系点啊？香港未来的主要政治矛盾在哪里， 嗯， 究竟是不是地产霸权官商勾结，啊，现在你不是的，你那套拳用来用去都是那几招的，原来是， 嗯， 喂大佬，地产霸权原来是梁振英那时候的招来的，是吧，你还是用那个招的，喂，现在当前我再讲一次，你看这个2017年特首选举，你要把握现在香港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嗯，而过去了几年很明显香港整个政局的撕裂是因为有一班原本不属于香港政治建制里面的人掌握了权力， 西环治港，啊， 就是西环治港，啊，然后用了很多个方法去制造政治矛盾，包括鼓动这个港独的声势，包括出动到枪身香黑等等这些东西，啊，我们在香港的政治圈，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是没有见过这五年那种这么丑陋的情况，令到我们这一代都很 fat 了， 嗯， 好啦，而家你话我哋要去 get rid of 呢样嘢，系咪我哋而家最重要嘅嘢先？你唔好同我讲一笔过拨款，我觉得嘥 Q 气真系， 嗯嗯。 如果你走嚟我面前嗰啲社福选委话一定要取消一笔过拨款先肯提名，你要死啦真系，嘥 Q 气真系。 所以我都唔敢讲文化体育局。 唔系，我觉得你一定要所谓大局，大局嘅意思就系你要对而家嘅形势，你从政嘅人你有个判断啊嘛，然后你有个论述话俾市民听。点解我哋要提名曾俊华？唔系因为我支持廿三条，唔系因为我觉得呢个八三一框架系啱。不过当前香港嘅形势系咁样，所以我哋要作出选择。呢， 嗯， 个就系一个尽责任嘅政客，一个专业嘅政客，企喺台前向人解说。你哋敢唔敢做啊？我觉得好简单嘅啫。 佢哋唔同意嘛？点会咁做啊？我哋而家成日话要制度，我哋要求改革制度，我哋要求双普选，所以。曾俊华我哋唔支持，因为佢都系嗰个建制里面，即系而家多数系咁讲啦。嗱，其实我就话，我成日话分开嚟讲，分开唔好捞埋一齐嚟讲。我哋呢啲所谓嘅讲策略嘅人咧，从来都冇放弃过制度上嘅改变。我哋都知道一个社会里面，梗系要争取个嘅真普选，作为嗰个真系一个，如果否则嘅时候，咁啊曾俊华做咗十年之后， 萧华， 咁啊第二个相又系 香港人濑过几次呢啲咁嘅嘢，啱啱对上一次叫港独运动啊，一样系咁啊，我哋要香港民族建立香港民族，我哋要建国乜乜乜，跟住你问佢点啊，点做啊，唔需要嘅， 时代革命 嗰 边 系啊，总之我哋走埋一齐就得噶啦，呢个系第一次， 嗯， 唔系呢就系第二次。第一次那个呃你那个是梁振英， 嗯， 亦都是2011年的时候一样，不需要起焚化炉的，我们源头减废得了，怎么做啊，不紧要的，大家每人走多一步就掂了，嗯， 再之前就毛泽东咯， 是啊， 讨伐练功， 喂大佬，这些叫做18岁出来呃女的手法来的， 啊， 就是说将来怎么，不紧要的，我们只要相爱得了，其实的意思是今晚来我家而已，那你想想，就是，这些手法是不断地用，即是一些很幼稚去从政的人呢，我会原谅他们。但是如果你背负你 claim 你自己背负这个雨伞革命的话呢，我就不会原谅了。如果你用一种这么幼稚这么不成熟的政治论述的手法，我觉得因为在那个运动里面不是只是你们付出的。很多人付出，包括坐监，包括头破血流。是吗？不是只是他们付出，他们反而是最受到保护的人来的。唔好再写文话自己点咁辛苦喺雨伞运动里面。好多人係远远俾佢哋痛苦㗎，其实到今日。係咪？所以我觉得呢啲係摆在眼前大家嘅事实，我觉得。如果要拨乱反正，唯一就係 get rid of 西环。 嗯。 喂，过去两年我哋做节目反来覆去都係讲呢点咋嘛，其实。係咪？如果你连呢个问题你都睇唔清嘅，而你觉得我冇，哦，一笔过拨款， 冇呢、這个 831 冇全民退保，冇乜乜乜乜咁样。咁你呢个圣诞树我一早讲咗嘅，其实， 嗯， 你挂到嗰棵树冧都得嘅，其实系啊，你可以挂 N 样嘢上去啊，其实根本啊， 嗯， 不过总有人佢会做一啲佢觉得忠于自己理念嘅嘢，我觉得冇所谓。但是如果一个运动里面你去攻击曾俊华的支持者和提名曾俊华的选委是远远大过攻击林郑月娥的话，你就很有问题。这个等于我过去每一次讨论到这个民主运动的分裂一样。 喂，其实 因为你的主要敌人 就是闹同路人的力仲大过闹刘俊英。 对呀，其实 他们的逻辑 我觉得我开始理解呢是跟葉普成是一样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那时候他觉得主要的敌人是民主党嘛。民主党30年一事无成嘛。好啦，咁而家呢个主要敌人肯定是曾俊华。因为为什么曾俊华迷惑了香港的大众。 对呀。跟着香港就末日啦，咁23条立法啦。 咪佢哋認為曾俊華先逼，我而家開始明白點解佢話佢唔係 less evil， 佢係逼嘅 more evil， 因為佢有民意啊嘛， 佢迷惑咗香港嘅， 製造咗更多港豬， 係啦，迷惑咗你劉世良， 啊， 係咯， 唔係咯，50几岁都俾人迷惑，仲要係咁重口味， 50路， 係啊，60路嚟緊， 所以我開始明白，我開始明白點解你會攻擊胡蘇貞多過林鄭月娥， 唔係呢個咪就係葉普成嘅以往嘅 logic 咯，一模一樣，我覺得。我可以咁講嘅，激進運動咧係冇不歸路。 嗯， 我今日睇啊訪問阿梁天琦咧，其實嗰個梁天琦嘅水平係最高嘅，我覺得，嗯，即係佢嘅反省啊，係就因為佢話由自決升到獨港獨下咧，係冇群眾基礎。 嗯 嗯， 而呢種咁樣不斷追逐更激進嘅目標咧，係激進運動嘅自然發展嘅logic嚟。 嗯 嗯， 而最終就係冚包散啦。 嗯， 係 係啦。如果大家喺過去呢大半年，睇住佢哋咁樣崛起，咁樣衰落，而到今日，梁天琦嘅控制係10年嘅，其實， 嗯， 尤惠晶、梁仲恒地係破產的， 嗯， 嗱呢個就係我覺得係最政治，所謂政治現實最殘忍嘅一面嚟，即係你話你問同情，我同情佢哋嘅，其實， 嗯， 即係好多人話佢哋小學雞又乜都好啦，但係去到今日佢哋承受嗰啲嘢咧，遠遠唔係羅冠聰呢班人、黃之峰呢班人承受緊嘅嘢嚟， 嗯， 係嘛？即係我覺得。那个残酷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所以你说如果我们是要做一些逆香港主流泛民的民意的事，那些选委他们要想想清楚他们自己去提名和去投票的时候，究竟他们代表着什么，我觉得如果从政的人是没有一个改变现实的信念，我经常都觉得你可以加入教会，教会团体有很多很纯情的女仔，你又可以加入这个支联会又得。支联会一个压力团体，你可以加入去一啲嘅叫做传销组织又得，都系攞嚟改变，即系将一啲好嘢带俾人啫，系嘛？传销组织都系咁讲噶啦，都系系嘛？咁所以你唔需要从政咯，我觉得其实系咪先？ 嗯， 即系话去到一个选择嘅关头，如果你可以嗱，初初就话泛民做王嘅意思就拱一个泛民自己人去做，从来我哋嘅意思都唔系咁嘅，而系话你。Choose the lesser evil， 好啦，到呢个 lesser evil 成为一个主流嘅共识啦，跟住就话哦，原来嗰个系 bigger evil。 嗯， 好啦，咁到而家个 bigger evil 又唔够票啦，咁啊自己揾人出去教佢票啦，即系所以我完全系唔明佢哋成个谂嘢嗰个后边嗰个逻辑思路系点样。 咁如果佢曾俊华变咗 bigger evil 嘅时候，咁林郑咪变咗 lesser evil？ 我听过佢哋用 devil 啊，佢用 devil 去形容胡苏贞，我开始真系而家做完呢一集，我开始明白。他们认为胡苏贞是迷惑人心的魔鬼。 其实 devil 和 evil 有什么分别？ 有分别， devil 是魔鬼， evil 是坏的。 坏的。 就是邪恶的。 devil 是个名词。 devil 是魔鬼。 即是在这个即是 Marvel 的 comics 里面怎么分的呢， 啊， 即是在这个英雄故事美式的英雄故事里面。 坏。 即是哪个是 evil， 哪个是 devil， 我真的分不清的。其实 我也分不清。 那你问我的话，我觉得 devil，其实是西环治港， 嗯， 任何是协助西环治港的都是 evil， 因为个 devil 是西环治港， 嗯， 就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嗯，如果你说过去香港所发生的事是因为梁振英个人的失误的话，那我恭喜你，你是一个很无知幼稚的人，是吗？那你以为林郑上台的形势会比梁振英好，亦都恭喜你，你是一个很无知幼稚的人， 嗯， 是吗？我已经讲了很多次是会 比梁振英更衰， 嗯， 比梁振英更衰，因为他走得更通透嗰啲制度嘅漏洞。你睇到 執行力高啊， 故宮已经睇到。当一个又勤力又钻通漏洞嘅人， 襟咩话？你话 啊，难做 襟乜 襟乜冇炸型啊嘛， 襟X 系啦，不过用喺呢个林郑身上就唔系几好嘅，我觉得呢样嘢系啦，襟闹啦，系啦，难做襟闹冇炸型咁样，咁嘅话咧，咁我觉得当佢作起恶上嚟，佢咪梁振英嘅十倍咯。 嗯、 喂，我唔信胡须一条口窒窒咁样嘅一个咁嘅呢个阿叔，系可以迷惑到咁多。香港人啊，真系我真系唔信啊，真系。 哦，咁而家个回收系咁啊嘛，你睇佢真系已经好多薯粉，你话阿呢个阿都话余若薇讲两句反对下佢，都已经俾人片啦。 唔系，我话唔系唔可以反对佢，我成日都话你要有水平，你提出你个论述，你提出你个论述系觉得我哋咁样做系比提名或者投曾俊华好嘅，对个政局系好嘅，系咪嗱？我唔介意你话喂，我系要反对小圈子。咁我咪落区去动员啲市民去反对小圈子咯，唔喺度打嘴炮嘛，系、 嗯、 咪？咁、 嗯、 你咪喺个体制外运作咯。 冇分，我都系完全冇分歧嘅， 冇分歧。 即系你要系即系所谓嘅突显小圈子嘅选举，又跟住同支持即系配票俾曾俊华去令佢入到闸咧，系冇分歧。 但你唔好话俾我听，最衰都系郭兆杰啊嘛。 啊 丁你大佬两年前最衰又系郭兆杰，郭兆杰都唔知佢喺边嚟嘅。 有一日我喺地铁撞咗佢。 系，系嘛？即系冇言长尽咯。我成日觉得，即系你永远个责任都系人哋嗰度，群众唔跟你就系港猪。 嗯，系啊， 系嘛？咁永远都系你自己永远正确。咁你同梁振英有咩分别啫？系咪先？ 我最唔同意用港猪去形容香港人嘅。 话俾你听，呢个系一个藉口嚟嘅，其实系帮自己嘅失败一个开脱嘅藉口。 嗯， 即系好简单，等于你喺街边卖呢个电信卡。行过啲人都唔帮衬你嘅，咁又诶，屌唔识货嗰啲咁样， 就唔系自己产品有问题， 系你嘅产品有问题，或者你嘅 sales technique 有问题啊嘛。其实，就算我都泛民都系噶，你成个局面，你点样预计梁振英唔连任嗰个发展？ 嗯， 你一早要对香港人有一个论述，唔系话去睇住个形势点走，你点讲？你应该面对住香港人，系嘛？你咁样先至系 leader 噶嘛？你先系做到个政治领袖嗰个角色噶嘛？就是现在不是叫你读回你自己那个这样的政党的纲领出来，那些不用读是人都知道的，是、 嗯、 哪个不是要双普选的、 嗯、 是吧、 嗯、 你不用 remind 我们的这个雨伞运动的初衷是什么的、 嗯、 是吧，但现在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政治形势底下去作出一个政治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这个做法本身是可以为香港带来什么 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觉得一定有down side、 嗯、是没有本质上的冲突的，就是说其实所谓的原则与策略，一个就叫做我从来冇听过有任何人话放弃系有咗薯片之后呢就安乐咯，就以后唔使争取真普选咯，因为有咗一个啊咁嘅好嘅特首之后咁样，我唔亦都唔相信香港人会系停留于满足于阿薯片当咗特首就唔会争取呢个真普选，系两样嘢嚟嘅。 我终于明白啦，又系点解咁多而家啲独男咧？宁愿睇住个 mon 咧，都唔去现实上去识个女朋友。 嗯， 因为你真系现实上识个女朋友咧，你就要面对好多挫折啊，好多困难，而要谂好多方法去识女仔噶嘛。 嗯， 但你对住个 mon 就唔使噶嘛，真系。 嗯， 系咪？你可以变成一个好有型啊，英俊啊，即系 你咁欧嘅，而家唔系对住个 mon 噶啦，对住 VR 啊，大佬。 未玩过啊，真系，我冇你咁烟啊，真系，点解真系白晒头啊，搞到。 我睇得 VR 你喎，你嗱 睇得 VR 多啊，真系兜口兜面侧过嚟顶唔顺。 我哋啲科技界嘅， 你系选委嚟嘅咩？即系呢个就系同样一样。点解日本啲后生仔唔即系叫做无性生活啊？ 嗯， 草食男就系咁嘅意思啫嘛。佢慢慢就喺嗰个嘅自己嘅网上嘅世界，互联网又好，呢个动漫系啦，动漫嘅世界 VR 世界里边， 嗯， 佢得到满足感咯， 嗯。 咁所以我就话，其实好多从政嘅人都一样嘅，其实，即系佢嗰种嘅满足感唔系嚟自对政治现实嘅改变，其实，而系嚟自一个 self fulfilling 嘅喺一个形象嘅一个 self fulfilling 嘅形象。 咁佢个抗争者继续去做一个抗争者， 喂，咁系咯，如果系咁嘅时候， 又或者佢哋啲政治论述好文青，我觉得，我睇下罗冠聪写啲文咧， 我不觉得是政治分析来的，我觉得是一种很抒情文的一种文青的感觉来的。我看到一半就看不到了。 多不多逗号 啊，那又没有邝俊宇好犀利。邝俊宇好像转了顿号来 的。顿号。顿了。 几时不知转句号。 咁如果去到呢个位置，咁会唔会即系如果长毛真系听日话宣布出选啦，咁有冇咩寄语俾佢咧？或者你会唔会？ 我觉得长毛参选，第一听住啊，长毛认清楚你嘅主要敌人系边个？你去攻击胡苏系冇用嘅，你嘅主要敌人系林郑，系共产党，系阴点。如果系嘅话咧，即系你要认清，如果系你沿住条路去咧，市民系会支持你。 嗯。 调翻转，如果你唔系嘅话咧，你就会成为万箭穿心嗰个。 嗯嗯。 嗱，呢个就系你自己入参选呢个动作，你俾人睇到你系为乜？ 嗯， 我觉得呢个好紧要。 嗯， 同埋咧，我都想讲咧，嗱，而家咧距离三月咧呢个特首选举咧，其实仲有两个月嘅时间。虽然咧，大家而家收到一个 bad news， 就系话呢一个嘅张德江啊，呢个叫做落嚟深圳嗰度啊，宣圣旨。嗱，头先我哋讲咗啦，就系呢一样嘢，其实都未系有一个好确实嘅即系证实啦。咁可能呢几日就会有发展啦。But even 系咁样样，始终胡苏贞系会入到闸嘅，我相信入到闸咧就会系有机会嘅，有机会咧就即系话咧政治一日都延长。咁所以咧，香港人咧其实系喺呢个选举当中咧，仍然系有角色可以做嘅，就系喺呢个民望工程嗰度啦。就係、是、盡量咧，就令到胡蘇貞個民望提升，然後咧令到呢個林鄭嘅民望插水咧，咁去到真係好似上一屆咁啦。 嗱，咁啊，咁啊，長毛就有角色噶，令到林鄭嘅民望插水， 插水咯， 係啊，長毛有角色喺度噶。 如果佢同意 choose lesser evil 咧，我覺得呢個就係佢角色咯。 系啊， 系啊，喺个辩论台嗰度， 暴露 将呢个林郑过去咩西九好，或者呢啲吓即系同咩喺呢啲嘅 社福啊 各方面嘅嘢数出嚟，啊用可能用用十句说话数晒佢啲罪状出嚟， 同埋即系将佢所谓梁振英路线呢样嘢讲清楚咯， 讲清楚吓， 因为呢个系一个今届选举一个几关键嘅问题， 嗯嗯， 而林郑同埋佢嘅幕后嘅势力一路想 blur 咗佢嘅， 嗯， 系啊，所以我觉得正正就因为佢哋想 blur 咗佢，即系掩藏咗佢， 系啊， 咁大家睇唔到， 嗯嗯， 咁大家睇唔到佢就话就哦梁振英落咗台啦，换咗个新人上去啦，一片歌舞升平啦咁，咁， 嗯， 然后原来成个基本格局系唔变 啊， 而家我相信好多支持薯粉嗰班人，其实佢系唔接受呢个格局嘛， 嗯， 我知道嗰个系建制派嘅人，不过我唔接受呢、這个呢过去嗰五年系主导香港政局嗰个嘅权力分配嘅游戏， 嗯， 系继续存在落去啊嘛， 嗯， 系咪？所以你见到六八九要奋身怼胡苏系有原因嘅，其实系 梁振英要曾俊华交代，搞错边个系边个系在位嘅人，边个唔系在位，不知所谓。 我觉得系豁出去，你明唔明？如果我再讲，如果奶妈系已经坐定粒绿登机嘅话，佢而家应该就去行下置地广场啊，去下呢个 Ferragamo 专门店拣下鞋啊，去下圣 John 嗰间 准备登机， 将阿陈太订咗啲衫攞过嚟着啊，呢啲咁嘅嘢，真系噶。再唔系就去嗰啲买下日本珍珠啊，嗰啲咁嘅大颈链啊，点会系咁嘅？呢、這个叫四人出国添啊，而家点止二人出国啊？真系噶，你谂下现届政府里边特首。主要官员出嚟攻击曾俊华，林郑月娥将上一现届政府内部讨论嘅问题怼出嚟攞嚟攻击曾俊华，未计左部，未计星岛，系嘛？系嘛？政权保卫战呢啲叫做大佬，即系黐线嘅，打即系将胡须当做罗冠聪咁打，而家系。 我觉得最离谱就是一个在位嘅人，竟然叫一个 要交代，啊， 要系一个提出提议嘅人去交代，有冇搞错？ 你系 number one 嚟嘅，点解叫 number three 交代啊？好似唔关佢事咁。 梁振英质疑阿曾俊华提出六成人住公营房屋嘅可能性，要阿曾俊华交代，不知所谓啫。 第一，佢现任特首回应呢个政纲已经系根本 已经 系 牌咗，系 已经唔系第一次，其实两次黄牌，应该红牌添啊！我觉得应该系。不过我觉得佢越出得多声越好，所以我再讲一次，胡苏阵营传出嘅消息最惊嗰个叫冯伟光，就希望佢搬出呢个双江大炮张志刚冯伟光出嚟， 就冯啊胡苏 系啦，嗱张志刚上一次发炮，其实上一次发炮咧 就令到林鄭嘅民望唔見咗十點啊！張志剛係講咩咧？喺明報嘅筆陣就係話換人不等於換路線，呢個係張志剛定調嘅，其實真係噶。咁所以即梁振英 2.0 咧，如果林鄭要追殺或者要追呢個兇手咧，就唔好揾我哋啦。我哋只係複述張志剛嘅意見啫， 緊跟係 啦。呢啲叫做冤有頭就債有主。系嘛？你就翻翻去政府總部夜晚黑揸架車門口等佢，一出嚟就撞佢。 系， 系嘛？呢個就叫做張志剛。第二個令到林鄭民望插水唔見多五點，嗱我而家生22點啊嘛，而家先講十點點嚟先。 哦， 第二個五點咧，其實就係嚟自馮偉光，就話鄧林鄭月娥不值，話鍾庭耀嘅民望係造假嘅。 系， 你記唔記得有篇咁嘅嘢？ 唔記得 喺呢個唔知咩頭條日報寫嘅。咁就網媒就瘋傳啦，就係話呢個馮偉光為奶媽申冤，淨係呢一個呢、這個標題啊，大家都冇睇內文，我覺得係我無聊先睇曬內文，起碼唔見五點，就加埋十點啦，我覺得係好啦，跟住咧 五加埋， 唔係嗱，張志剛五點，馮偉光五點， 都係五點， 咁啊十點啦，係 啦， 而家 total 仲有12點啊嘛，呢、這個。刺敏史事件就唔係佢話冇刺紙啫，佢唔係敏史， 冇講嚇。 冇刺紙事件就兩點啦，我當你係嘛？呢啲叫做論盡小女人。 地鐵啦， 跟住地鐵入唔到閘， 通啦。 仲有就係呢、這個 煮餸啦，食活雞。 仲有就 係就話要反對中央屠宰，要食活雞。呢、這個三樣嘢加埋。每个两点都六点啦，系嘛？ 仲有一样嘢好劲嘅，就系佢同啲传媒老总话， 中央不会任点其他候选人，呢、這个五点我觉得系嘛？ 呢个好劲啊！ 系啦，咁就三大测试就六点，然后再加埋呢个中央不任命，起码五点啦。嗰度十一点噶咯，已经咪冇晒咯啲问题。十一加十咪再一点。 咁而家繼續幫喎，佢哋繼續幫手喎。 仲有你呢、這個即係分享會後面嗰棚人咯。 嗱，分享會入面嗰棚人咧，有周融就唔見兩點啦。 係啦， 真係㗎。仲有呢個梁志祥就唔見兩點啦。咁所以就跟住做而家咧，就梁阿張志剛啊張德剛嚟出完雞之後咧，就而家全線搶攻咧。喂，大佬，李斯特城抢攻嘅死梗啦，梗系 系咯， 大佬揾个江奇慎斯踢箭头，点赢啊？真系系嘛？即系呢个就系你明知你揾呢扎咁嘅蛋散出嚟去攻击胡苏咧，其实就等于帮胡苏助选。我觉得应该计入阿胡苏竞选经费， 佢可能想咁嘅， 打爆佢， 等佢爆， 横掂佢筹咁多钱， 系啦， 系嘛， 失爆佢。 即是将梁振英的人工计入他的竞选经费。 是啦哇咁他就好易爆啦。 他不明白梁胡苏过去那几年的民望是怎样得回来的、是抽插梁振英得回来的嘛。 是。 是吗 是。 即是他又不知道自己样衰口臭兼乞人憎。咁所以现在就继续要帮所以我甚至怀疑其实是不是梁振英的真正接班人其实暗地里摔角相打的那个其实是曾俊华。即系梁振英要辅助咧，曾俊华做特首， 讲咗好耐咯。即系其实梁振英系啲咩由港独诶卧底啊， 香港民主 主义，泛民卧底啊， 港独之父嚟啊，佢系 做亲嘅都系实事咯。我觉得，即系梁振英，我唔知道嗱，跟住我估听日后日都会嚟嘅。我觉得，即系呢啲咁样嘅，而家就会系攞咩咧？攞唔会攞私人嘅丑闻，而系攞一啲政策性嘅。 或者一啲工作上內 工作 內幕式嘅醜聞， 但我覺得呢啲又冇唔夠殺傷力，我覺得其實，即除非佢可能就係話，哦，阿曾俊華隻狗係周圍大小便嘅咁樣，即攞呢啲咁樣，可能已經可能有狗仔隊去撲緊嘅，真係，即去撲佢。 佢又話係啦，又或者原來佢喺雨傘期間，原來係佢係支持擠壓嘅咁樣，即如果話即有啲咁嘅材料嘅，咁可能呢類嘢咯。 嗱，我覺得呢啲早晚都會流出嚟，好多人就話胡蘇冇黑材料，其實唔係，佢要斷章取義地將一啲行政會議裏面討論過嘅嘢、或者係喺一啲嘅施政報告諮詢裏面討論過嘅嘢，斷章取義攞出嚟去否定曾俊華呢個人係唔誠實，冇誠意嘅，即係人格謀殺嘅方式嚟嘅，我覺得而家，嗱、你睇到佢今日主打嗰條線都係由林奮強到。梁振英到林鄭月娥 都是的 都是人格謀殺的方式的就是說這個人是亂 Q 咁噏嘅，佢啲嘢係唔可信嘅， 同埋係為選舉嘅， 係啦，政客嚟嘅，為選舉嚟嘅。 咁但我觉得就 又系嗰阵时做财爷，好多嘢可以做，佢都唔做，咁咯。 但我谂佢亦都系即系忍唔住口咯，我觉得。 唔系咁，佢亦都话梁振英有啲不甘寂寞嘅，即系自从佢宣布咗退选之后。即系镁光灯就好耐冇见啦，咁 唔好话镁光灯啊，屌龙虾都唔睬佢啦，大佬仲想镁光灯，你试下翻屋企龙虾兜巴车佢啦，已经 咁龙虾唔睬佢，佢好高兴嘅， 咁冇用，系啊，用唔到， 最恨嗰个位嗰个龙虾，其实 搞到我连第一位都冇得做， 好简单，都系董太一样啫嘛，阿董落台其实最仇恨到阿董嗰个，其实唔系市民啦，系董太嚟嘅， 累到我冇得做呢个红十字会 啊，冇得坐好 A，冇一冇 A 一坐， 冇 A 一坐。 但你要想下又是有原因的，其实因为董太呢其实跟董先生就不是门当户对的嘛。 啊、 他们在利物浦的时候读书识的嘛。董太是好像读护士的 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背景的。 是、 啊、嫁给船王的仔。 是。 那你想下船王家族那边怎样看这个女人， 嗯， 当然是痴我的金康啦，是其实他跟叶柳是很相似的。 嗯。 所以呢就受尽姓董那边人的白眼的。直至到董建华做了特首之后呢，他就吐气扬眉。 嗯、 就可以在礼宾府打麻雀， 是 找些麻雀脚回去，癫的其实 是 不是讲笑的。那你想想他那个就是对于特首夫人那个地位那个关注的程度是比董建华更犀利、 哦。所以 为什么有 A1 事件就是这样的原因， 亦都过犹不及地就会走去就穿了成套保护衣去 是的 这个沙士个单了。 是的，那所以你看到呢，就是董建华落台之后呢，我估董建华点解要搞咁多啲公职啊？又要辅助梁振英，又要做 香港香港基金关系？ 唔系，佢唔想翻屋企啊！我谂佢同何志平一样，翻屋企俾老婆最衰都系你扭住个耳仔啊！ 咁人哋而家国家领导人都唔差啦， 啊！ 而家阿董建华都仲系叫国家领导人啦、 啊。喂，大佬，国家领导人嘅特权你知唔知系乜嘢啊？只不过系过关嗰阵时有特别通道啫，同埋去到北京由机场出去。即是有护送的，其实是即是有开路。但你知不知道类似董建华的国家级领导人在北京有多少个？我想在长安大家订嚿砖头订死几件啦，真的。咁你谂下，对董太来讲，特首得一个啊嘛。 系系系。 同埋你可不可以在中南海紫光阁开台啦？嗱，呢个就真的是一个最大的分别啦。所以我就话龙虾，如果回到去689你见到佢而家，我谂佢真系好寂寞啊！真系，即系除咗出嚟抽插呢个曾俊华之外，我谂佢都真系唔知道有乜嘢可以令到佢自己觉得开心啊！真系， 所以咧大家咧 翻屋企搵交嗌都冇人， 即系有人如果闹啊， 完全唔睬佢， 有人闹啊胡苏曾，咁你作为说啊民望工程者咧，就闹翻佢啊，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办法，即系总言之，边个闹胡苏曾，你闹翻佢啦，咁样，咁都系一个办法嚟。 唔系，我觉得而家就啲人都会自动波噶啦，我觉得已经系。 咁啊系啊，即系我所以我话咧个高支柱喺边度咧，只要你令到网民咧自己主动嚟帮你咧，呢、這个就最高招啦、嗯。 所以我觉得佢 已经系产生咗呢个咁嘅效应喺度啦。 佢要再行多一步咯，我觉得。再 就攞 咗提名之后，佢要落区， 落区， 落区啦。 佢攞咗提名之后，佢要落区。 嗯， 即系如果佢要造成啊挟民意以逼中央呢个局面嘅话咧， 嗯。 就要落區，我覺得。 但係會唔會有擔心佢落區輪輪準跟住會 有冇所謂做錯嘢？ 我都有啲擔心。 冇所謂嘅，我覺得。 你嗰班而家今日去樹人咁，又俾啲學生。 但係唔會係負面新聞嚟嘅。 係 示威啊！ 嗱，因為第一佢唔會戒嚴啦，唔、嗯、會出動好假的肥仔去揼人啦，冇嗰啲高佬和嗰啲出嚟幫佢去。誒，差佬面前唔好打交，唔好打佢哋，差佬行咗先打嗰啲，冇嗰啲嘢噶嘛。咁你如果作為一個 politician。你出嚟 camping， 你冇办法应付到树人嗰几件蛋散， 咁啊系，佢掟蛋佢都应付到 OK 嘅。 呢啲其实系表演嘅，其实呢啲俾机会你表演嘅，即系你咪俾建制派睇到嗱，我都俾佢哋插噶咁样， 嗯， 系咪？即系其实你如果处理得好啊， 嗯， 所以落区其实冇问题嘅，系咪？阿董戆居啫嘛，嗰条友唔同佢握手， 唔系，仲有落区咧，始终咧都你就算遇到示威咧，都会有班树粉咧，亦都会帮你。保护你 嘅。如果曾俊华落区遇到示威咧、啊，一定系组织出嚟。嗱，你入树人里边咧，当然你遇到树人学生会啊，因为树人学生会系最激噶嘛。 嗯， 你记唔记得啊？直情孖叉呢个支联会话系妓女啊，定唔知咩龟婆啊，就咪树人学生会咯。 本土派 系啊，本土派噶嘛。 嗯， 所以我就话，如果你话落区啊，去搞佢嘅咧，一定系民建联。 嗯， 唔使谂啊，我觉得。 嗯， 一定系西环。 嗯。 因为树人你仲可以话系学生会， 系啊系啊，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譬如落区， 譬如好簡單，我就去黃大仙咁樣。如果黃大仙突然間有居民包圍佢咧，一定係西環。 係咯， 咁有咁可能。 係咯，面對一紮 落區，佢真係會面對呢、這個 愛滋堆咁樣，唔知佢喺邊度到啊？ 如果我係公關顧問，如果咁嘅狀況，即刻歡呼啦！ 歡呼啦！即係最好俾人劈屎。 唔係最緊要係揾人攞住個 iPhone 影住啫，真係㗎、千祈唔好唔帶 iPhone 出街。要拍低嗰個場面， 差多幾嚿尿袋添。 係啦，唔好影低，仲甚至唔好影到好似白頭佬一個病人咁樣，即係要影清楚佢，將呢個場面嗰啲人嘅面目暴露出嚟，話俾你聽啦。一擺上網啊， 即刻佢嘅支持， 你即刻瘋狂咁升又話俾你聽， 凌辱系 係啊，呢個叫做野外凌辱系啊， 係攞支大陸啊， 係比呢個室內凌辱系、密室凌辱系更犀利嘅，其實係。即系喺野外俾人凌辱啊嘛！ 系系 即系如果佢行喺黄大仙遇到班左佬，班左佬出嚟挑机质问曾俊华系咪支持泛民 啊？ 嗱，咁啊真系天赐呢个良机啊！我真系，我话知你出动到几多人去攻击佢都好啦，一夜升五点啊！真系 啊！ 再读啲嘅话，自己安排几件嚟借，喺个区里边借自己 插装。 啊！ 插庄稼喎， 唔使插俾边个噶，总之整几件嗰啲大妈 啊， 即系讲嘢有乡音嘅咁啊得啦。我觉得其实，即系你咁样咧，你落到去咧，嗱一，如果你群情即系群星拱照，我觉得唔好嘅。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有一啲咁样嘅老左冲出嚟嚼佢咧，咁我觉得咧就一次够噶啦，就真系。即系如果包围佢啦，一次够啦，我觉得，咁就一定可以翻本。咁到時我覺得咧，就好多嗰啲網上嘅評論員就唔使咁驚，我覺得。 嗱，咁我哋睇下聽日咧，阿韓江涉會唔會出翻山啦？ 係復出未？ 嗱，如果聽日張德江喺星期一面見呢個新聞都完全銷聲匿跡咧，咁我咧就真係有故講啦。即係話呢個所謂中央已經陰點， 政治局已經決定， 假傳聖旨嘅可能性就會更大，其實。 嗯， 如果唔系嘅话，你谂下你太监截留圣旨喎，而家系。如果佢真系宣布咗圣旨啊， 你成班友仔做咩唔传开佢啊？ 点解唔传啊？ 做咩唔传开佢啊？话明我都唔介意啦。 系咯，唔介意啦，讲到明，讲到似层层咯，咁点解唔传开佢啊？ 系啊， 系嘛？你我租翻到而家我都见唔到嗰啲。 呢个唔符合奴才逻辑噶。 喂，几件嗰啲民建联粮粉咧，黄国健咧， 系啊， 吴秋德咧， 啊， 系嘛？周浩鼎嗰啲去晒边啊？ 八九都话冇听过。 刘国芬咧？ 六八九都话冇听过， 陈勇咧呢啲去晒边啊？ 啊， 系嘛？ 我觉得咧，我嗰堆文化界、文化小组嗰堆，亦都系一个指标嚟嘅。阿汪阿姐啊，嗰啲都未表态嘅， 啊， 冇理由噶嘛。 汪阿姐聪明啊，佢话等埋黑材料先，真系有智慧，我觉得真系好似阿嘉英哥同佢一齐之后咧。啊！嗱，姐啲智慧咧升得好高啊！我覺得真係 好欣賞佢哋。 係啊，我覺得好欣賞佢咁坦白啊， 同埋欣賞佢真係嚇 嗰種率直同埋坦白，簡直就唔似就唔似係做緊戲嘅，你知唔知啊？等埋睇埋黑材料先， 即係佢冇去啊林鄭嗰日嗰個咧，我都覺得啊好嘢喎、 啊！啊、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嗰日係一個虛火力谷底下咧，好多人就要俾面中聯辦，就求其咧就即係你叫到我。就人道都要禮道，就俾個名佢有啲，所以人道都禮道。跟住要人道嗰啲咧，就一定係受制於同中聯辦有利益關係嘅。 咪於是咪好多人住醫院咯，要。 所以咪變咗心態， 好多人要入醫院咧，大佬真係嚟唔到，唔好意思。 係啊，跟住有啲人就出籤， 出籤 係嘛？跟住就好似直情有啲直情係要去咗日本啊！我成日懷疑喺東京同埋京都咧。我想一月七号唔系七初七嗰日，我估仲撞到晒啲选委嘅啫， 建制派选委 系啊，会撞到晒啲建制派啲选委喺嗰度一齐喺呢个银座喺度食鱼生，我谂成班 又话入咗医院嘅， 唔系咯，哦系咩？我又去东京入医院去医肚啫， 系医肚，去东京揾护士啊， 护士系列真系。咁咧嗱，究竟呢个胡须生死？是不是命悬一线呢？我觉得就我没那么悲观的。 我以听日成报。 是啦。 看看下啦，再看看听日成报啦，有少少。 不是，我觉得我都讲过有几份报纸呢，在这个689下台里面呢是一个 indicator， 除了成报，我觉得东方。 嗯。 东方是即、就是我觉得它有个触觉，对于这些政治风向的触觉。 嗯。 譬如这些新闻摆在哪一边的版啊，还有 摆几大。 我都话今次呢单嘢佢都摆喺好。 佢嘅政治触觉系比较敏锐， 好里面嘅。 咁所以我觉得就成部，我觉得咧就我唔中意啲卡通嚟嘅，系嘛？ 啲图啲图差啲系嘛？ 即系好有嗰种大陆漫画 feel 文革 嗰啲咯，冇办法嘅。 即系我唔真系我唔中意张晓明纹晒身啦，咁 冇办法嘅。 即系你明唔明啊？过犹不及又系 over 晒啊！ 算啦，唔好要求咁多啦。 即系佢话以为黑社会就一定系纹咗。 哇！有时你睇唔到佢啲文章断晒咁样，断绝和重咩？阿江汉哲啊，汉哥先生嗰啲文章啊， 我谂佢听我哋节目就有啲听得明，有啲听唔明。 突然间中间插咗一段唔知无厘啦间嘅嘢噶，真系好奇怪噶。 我明点解今日冇汉哥先，因为你琴日你做多咗一集，于是佢 夜晚黑十点 追唔切啊，追唔切，佢睇埋今晚先一次过写。听日 你唔系一路做一路写嘅咩？ 咁咪要留意一下啦。 应该有啦，听朝啊。 究竟有冇今晚我哋嘅 keyword 系咩啊？嗱，我哋订 file 嘅有用过啦，有将冇兵有用过啦。今日我哋嘅 keyword 系咩？胡须命悬一线， 命悬一线 啊！系啊，就睇下听日有冇落好。同埋张德江假传圣旨， 仲有灵玉系， 仲有灵玉系，系啦，仲有灵玉系。如果有嘅话咧，就一定系你两个啊。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 依三个 terms 唔会写噶啦。 啊， 依三个 其实会唔会系三个人嚟嘅咧？一个叫做阿康，一个叫做阿江，一个叫做阿善。 好， 咁就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是捞鬆，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鬆。